这水烧可是新做的，盛不了多少水，分量加在一块得200多斤呢。楼子一咧嘴，醒，一横心就给挑起来了。老师傅，我上哪儿去挑水去？你呀，跟我来吧。老和尚带着楼瑞、楼子路出了庙了，顺了山道往西走，下山走了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上了。楼瑞一瞧，靠着河岸呐，隔着半步就一根挺粗的柏木桩子，隔着半步一棵，隔着半步一棵，形成了一条长龙，越往里越深。这柏木桩子埋在水里头，埋得挺深。这条道只有一里地，等走过去之后，前面是个大山洞。这柏木桩子的道啊，一直通到山洞里。这洞有一里地长，等走过这洞了一看，原来是个穿堂山洞。到了西洞口外头了，楼瑞就听见水的声音，抬头一看，又到山下留下了一股清泉。哎呀，非常清澈。就在这柏木路的一边呢，有个石台，正好放着两个水烧。楼瑞呢就把这水烧放下了，老和尚用手一指，施主啊，你就在这儿接水啊，然后再挑到庙里，行吗？老方丈可说了，能成你就挑水，不能成呢，你就赶紧回家吧。楼瑞心说，能不成吗？我干嘛来了？弟子能挑，好啊，那我就回复老方丈去了。说完之后呢，这老和尚就走了。楼瑞、楼子路接满了清水，顺着木桩路晃晃悠悠挑着水回去。那楼瑞从小跟爹练武，他爹是太乙剑客，身上有功夫，那是练家子，来回走了两趟，就找出点门道来了。这十条水呢，不到半天就挑完了。晚上夜静更深了，楼瑞、楼子路休息一会儿，他起来练功。等第二天呢，这位二当家的正国老高僧告诉楼瑞，你呀，挑满了这十缸水，再给这泼院子人挑水，然后呢再给这种菜的挑水。哎，楼瑞点头答应了。这么一来，楼瑞可就没有歇着的功夫了。闲话少说，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楼瑞在极乐禅林一挑水8年，不容易啊，要没有这恒心，能在这待8年呢？今天晚上楼瑞躺在床上一想，哎呦，整整8年一天不差呀，我甭说得这宝剑刘彩虹啊，我连老方丈了义我都看不见呢。得了，8年了，干脆今天我探探这方丈事，看看老方丈有什么动静，我再想办法。楼瑞想到这儿起来，就换好了夜行衣，龙绳勒住了十字盘，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长衫往身上一围，黑色的绢帕缠头。楼瑞一点脚又打后窗户出去，往外一看，古庙森森，一点声音都没有。楼瑞脚底下加紧，直接就奔了老方丈的西后窗户了。到了后窗户底下，往上一纵身，两只手轻轻的够住窗台的，身子往上一跨，接着窗户望里观瞧。只见屋中灯光闪闪， 了义老高僧就坐在了云床之上，在前边放着一个五凳。老高僧这两条腿就放在这五凳上，鞋脱了，裤脚呢都挽起来了，两条大腿露着。哎呦，这老高僧这是怎么了？两条腿都肿亮了，两只脚跟包子似的，看这意思走道都走不了了。再往脸上瞧，老高僧面目发青。就听了义高僧哼哼，旁边站着一个小和尚，老方丈，您这是怎么了？哎，年老体衰呀。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你看看我这腿，肿成了这个样啊，这脚都穿不上僧鞋了。看来老僧不久于人世啊。老方丈，我给您请二当家的去，给您请个医生看看吧。哎，病入膏肓了，再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了。您瞧这老方丈，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这样了？哎，你是看不见呐，我早就走不动道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僧年岁高迈，气血两衰，这百病啊就乘虚而入，才有今日啊。想老僧我受之耄耋，刺骨皆有死啊，圆寂也是应该的。只是有一件事老僧是难以忘怀呀。老方丈，什么事儿啊？什么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去。哎，老僧的师兄有一口宝刀，叫刘彩虹，暴君人呐。当时老僧哎呀，就跟师兄给要过来了，可是要了也没有用。我是出家人呐，我就把它放在后边的后阁佛楼里了，放在神龛之内。你呀，把风灯点着了，到后阁把刘彩虹取来，老僧再看看。他这小和尚他害怕，这么大古庙极乐禅林，夜里头夜景更深的，就我一人出去，可又不敢不去。哎，我去。把灯笼点亮了，出了方丈室，娄瑞可听得非常清楚，轻轻的就有点窗台上下来，跟着这个小和尚。小和尚往前走，他在后边跟着，一前一后，两个人就奔了西北的角门了。出角门前边是菜地，穿过菜地，在西北方向有个高楼，就是后阁佛楼。小和尚扶着楼梯慢慢的往上走，这门口呢有个旧雨帘子，和尚呢背靠着这旧雨帘子，就把这隔扇推开了。楼内隔着帘子往里一看，就瞧小和尚把灯笼插在香炉里，爬到了供桌上，伸手又打着神龛里头往出拿这口宝卷。他一边拿着，他叨了，你说这老方丈真是快死了，哎，怎么改脾气了？平常挺好的，大晚上没事看宝剑，吓得我直哆嗦。他叨了着拿出了刘彩虹，借着沙灯的灯光，娄瑞看见了这口宝剑，人绿纱鱼皮鞘镶嵌着一块一块的宝石，光滑璀璨。小和尚拿着宝剑蹦到供桌底下，拔下灯笼，出后阁一带门，一挑这雨帘子，顺着原道回来。娄瑞早就躲开了，娄瑞真有心夺过这口刀他就走，心说反正老方丈也病了。 老方丈部分都困难，都穿不上僧鞋了，即便他知道了他也追不上我呀。楼瑞叫了自己一声，楼瑞呀、大丈夫来得明白走得明白，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楼瑞呢，他就跟着小和尚顺着原道又回来了。楼瑞仍然窜到窗台上往里头偷瞧。小和尚进了方丈室，把灯笼放下了。老方丈，您瞧是这个吗？是啊。了义老高僧接过来，按肩膀顶帮黄擦浪浪刘彩虹离窍而出。哎呀，楼瑞一瞧啊，说他是宝刀，其实也跟剑差不了多少啊，只不过这口刘彩虹在当下一闪，如同一片晚霞，红光透紫，刺人二目，好病人呐。老和尚看完之后就把刘彩虹收入刀鞘之内。好剑呐，只是老僧我行将圆寂，宝刀虽好留也无用啊，要是有侠义后代行端履正，手中缺少保兵刃，嘿，这口刘彩虹啊可是好兵刃呐。说他是刀就是刀，说他是好宝剑就是好宝剑，吹毛断刃呐，削铜剁铁呀。要是有侠义的后代，他进来跪在老僧我的面前说明原因，老僧啊我就赠给他了，祝这位年轻的英雄成名也未尝不可呀。嘿嘿，如果有人趁着老僧我有病要偷我的宝君刃，比登天还难呢。说着话往后窗我的瞧，其实这话呢就是给楼瑞听的。说到这个份上，了义高僧可了不得了，告诉你了，进来磕头说好的我就给你了，我知道你干嘛来的。楼瑞就应该进来跟老高僧把情况说清楚了，我八年挑水就为得您这口宝剑，老和尚当然得给。可是啊，楼瑞错过机会了，他没怎么办。其实楼瑞呢当时也就没转过弯来。老方丈等了一会儿，按现在说足足够喝两碗热茶的功夫啊，这楼瑞没进来。老和尚又叹了一口气，哎，弥陀佛呀，你把宝君刃放回原处吧。哎，小和尚接过刘彩虹拿着灯笼出来，又奔这后阁佛楼了，一边走嘴里嘟囔，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折腾这岁数大的人快死了，他回光返照啊。楼瑞在后边跟着心中好笑啊。小和尚在前边走，到了后阁楼就把这宝君刃放回原处走了。楼瑞立刻回到自己的房中，就把东西全都带好了，偷完刘彩虹好回家呀。心说老高僧啊，我不跟你要，人不知鬼不觉，我偷走你的宝君刃，你没法追我，那是你没本事了，我是凭着本事拿出来的，我等了八年了，我必须得着刘彩虹啊。想到这儿，他又打后窗户出来一瞧，星月在天，微风阵阵，四外一个人都没有。这楼瑞他身形走矮时，直奔后阁佛楼，顺着东边扶着楼梯他上来，一挑这教桌帘子推门进来，里边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往上轻轻一纵身就上了供桌了，一伸手奔了神龛， 这心砰砰砰直跳啊。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你终究是偷啊。等他把刘彩虹得到手，背在身背后了，由打桌子上下来，到了门口回身关门，左手一挑着轿帘子，他一纵身往下跳，就觉得这腰间头啊有人挡了他一下，唰一个跟头，脚扎实地了，抬右手一摸着刘彩虹，嗯，他把楼瑞吓坏了，魂飞千里外，破散九重天，嘿，宝金链不见了，哪儿去了？楼瑞震了震心，刚才我下楼被这雨帘子挂了一下，是不是把宝金链给挂跑了？他一纵身又上来了，一撩着雨帘子，嘿，这刘彩虹啊就挂在了帘子上。楼瑞伸手摘下来插在身背后，二次下来，走呗，一叉腰，叉叉叉叉叉叉，快呀，往正南就下来了，直接到了南庙墙，一飞身由打庙墙过来，撞过影壁。楼瑞楼子路站稳了身形，他想看看这口刘彩虹，突然间就瞧见庙墙里头噌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跳出来了一老高僧。老高僧行走很难呐，左手拉着一根长竹竿，足有两丈多长的粗头冲下，用右手一点，好娃娃，趁着老僧我有病，你投井下石啊啊，盗走老僧我心爱的刘彩虹，你是让我早早咽这口气呀啊，你还要私自逃走，你厉害的吗？你给我站住！吓得楼瑞撒腿就跑啊，脚底生风，咔咔咔咔，快如闪电，就听见身后这老高僧腾腾腾追得还真紧，娃娃你往哪里逃走？老高僧一边追一边数了啊，楼瑞不敢回头，使劲的往山下头跑，跑了五里地，哎呀，楼瑞站住了，往后一看，老高僧被自己拉得挺远，心说他追不上我了，一伸手要拿这刘彩虹，刚一伸手，这树林子里头老高僧念上佛号了，弥陀佛，楼瑞你往哪儿跑？吓得楼瑞老祖宗撒腿就跑，老方丈在后边追，指天画地在这受老啊，吓得楼瑞是亡魂皆冒，又跑了五里地，楼瑞往后一看，老高僧没追上来，伸手一摸着刘彩虹，老高僧又喊上了，楼瑞呀，你还不给我站住吗？楼瑞这一通跑啊，心说怎么那么巧啊，只要我一摸着刘彩虹，老和尚就来，又跑了五里地，楼瑞站住了，伸手要摸着刘彩虹，好冤家你跑不了，哎呦，叉叉叉叉，楼瑞跑啊，这时候东方发晓，楼瑞把长衫穿好了，心说呀，我到这块巨石这就好办了，我绕过巨石，老和尚就过不来了，赶紧奔这块大石头，因为过了石头就下了山了，他到了石头底下，猛然间就听巨石之上老高僧说话了，弥陀佛，娃娃你还想走啊，嘿，这气力十足，楼瑞老子路一看大和尚坐在了巨石之上，手中拿着大竹竿微晃双肩，唰的一下，老和尚轻轻落在楼瑞面前，他身体的敏捷呀，楼瑞一看这腿也不肿了，老和尚拄着竹竿，好奴才，楼瑞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老方丈您知道我是谁呀、啊、 到这时候楼瑞只能搬出自己的父亲了。天底下地上的凡是练把式的，谁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太乙剑客楼震呢？只能搬爹呀、啊、老和尚个气呀、啊、楼瑞呀、啊，老僧不管你是何如人也，偷我宝剑可不成啊！老方丈，您听我慢慢的说。楼瑞啊，就把自己跟父亲怎么聊天，怎么提到宝剑上，自己怎么来的，自己怎么想的，全都说了。弥陀佛，合算你父子在家中，就算计上老僧我的宝剑刃了啊！到这时候楼瑞就来个不讲理啊，剑客爷，弟子跟您要，您可以不给，弟子是偷您的，您可是堂堂的剑客爷，您被偷了您还能往回要吗？弥陀佛，贫僧向你要是怪寒碜的呀，那您就发发慈悲赐给弟子吧，您还好意思往回要吗？你说的对，老僧我不要了，只是此剑随着老僧几十年呐、啊、老僧我对刘彩虹有了感情，你给剑拉出来，老僧我再看他一次，你再把他带走吧。您瞧瞧，按理说您就别看了，既然您说的怪可怜的，那我就让您看一眼。说着一伸手擦，有打身背后就把刘彩虹摘下来了。楼瑞可愣了，跟昨天晚上小和尚拿给老和尚的那口刘彩虹不一样，通体都是锈的。嘿，高僧您看吧，你呀、啊、把这口宝兵刃拉出来让我瞧。楼瑞一按这剑板，一拖这剑条，用力往出一拔，纹丝不动。高僧啊，笑住了，哈哈哈哈哈！宝兵刃、宝刀、宝剑沉在水中多少年，就算他一万年也不能长锈啊！你给我使点力气！楼子路用尽平生之力，砰，把宝剑拔下来了。哎呦，原来是半根破铁条，楼瑞都要哭了。和尚跳了八年水，我就偷了半根破铁条啊！楼瑞站着发愣，下回再说。 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随风沉默， 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让爱随风沉默。风中，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永远的痛。昨夜的梦留给明天，明天。你是我胸口永远的心痛。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歌，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娄瑞把这宝剑往出一抽，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抽出来了半根破铁条。娄瑞可傻了，喝算我挑了8年水，我就抽这个呀。老高僧高僧念佛号弥陀佛，娄瑞啊，你既是太乙剑客娄震之子，为什么不跟我要呢？啊，老方丈，你原谅我年轻，我想从您这儿偷走宝君呢，我脸上不是有光彩吗？你脸上有光彩了。嗯，老孙这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宝君人让你偷走了，我的光彩何在呀？剑客爷，我明白了，您海量宽宏，您就饶了晚生吧，我跟您告辞了。慢着，想不想要刘彩虹啊？您能赐给晚生吗？啊，老剑客爷把大竹竿提起来了。娄瑞一看，这底下原来是个螺丝口，就瞧老高僧那左手一捻，随着就下了一口宝剑，正是刘彩虹。娄瑞啊，看见了吧？说他是刀就是刀，说他是剑就是剑，实际上他是一口宝剑，只不过人们流传这口刘彩虹比一般的剑要宽一些，要厚一些，长一些啊。 这两只眼睛看得宝军人眼睛都直了。书中暗表，娄瑞一来，老剑客也就知道了他是太乙剑客娄震之子。娄震在哪儿住他不知道，老和尚当然知道。老和尚心思他干嘛来了，嗯，不知道啊。所以就让正国老高僧给娄瑞找地方住去，安排三天让他下山挑水。老剑客爷就下了山了，到了太乙剑客娄震他们家暗中偷听。两口子正着急呢，娄瑞的母亲就埋怨娄瑞的父亲，你说你没事你跟他叨了这宝军人干嘛使，他心里人就想得口宝剑得口宝刀，你呀、啊、你这一叨了没准他上极乐禅林了，哎，你说这孩子把命丢了可怎么办呢，啊，这孩子命你还不知道吗？得了，谁让我无形中说他有心听呢。嘿，了义高僧心说行，娄震内你儿子可上我这儿来了，他能不能得这口宝军刃得看看他的人品，看看他的本事。所以高僧把这孩子留下来暗中观察，还真持之以恒，每天挑水每天练功。八年的时间，其实每天晚上了义高僧出来练功都来窥探娄瑞。今天晚上老和尚一瞧怎么着，娄瑞换成夜行衣了，心说要探探我的动静。老高僧回到方丈室用功夫一催，这两条腿蹭天就肿了。娄瑞到了后窗这瞧，老和尚听见了听声辨物就知道他来了，所以呢就跟这小和尚叨叨念念，那意思呢让小和尚去取剑，我探探娄瑞的心。小和尚出去了，老剑客爷也出去了，我看你害不害这小和尚。等小和尚把剑取回来了，老高僧坐这儿才跟小和尚说出这番话来。老和尚说的是真心话，娄瑞就应该进来跟老和尚要，要是真给。没想到娄瑞没进来，老方丈又叫小和尚给送回去了，但是了义高僧仍然跟着。就瞧瞧娄瑞回去收拾东西，老和尚知道他要盗我这口宝剑了，所以借这机会拿着一把袖剑，拿着大竹竿站在这阁楼东墙后头。娄瑞进去拿剑去了，和尚倒踩甘泉，等娄瑞出来，老和尚就抄走了刘彩虹，把这袖剑挂在这玉搭子上了。娄瑞回来又打这玉搭子上，就这破竹帘子这儿把这袖剑取走了。老和尚就把刘彩虹放在这竹竿里头，拧好螺丝口，一直跟着下来了，往下追。只要娄瑞要拔剑，老和尚就喊，娄瑞跑着跑着要看剑，老和尚又喊三回。老剑客爷站到巨石之上等着娄瑞。到现在老和尚把这刘彩虹取出来了，娄瑞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嘿，娄瑞呀、啊，当初你要跟我要我就给你了，虽说你挑水八年，告诉你也不白挑，等于你练了八年的苦功，回到家中问你父亲母亲金安，回去吧。老方丈大恩不言谢，我父子悟中明感了。给老和尚磕完头，老和尚把刘彩虹给他，老和尚把这破剑收起来了。此路啊，望你行走江湖，记住了，做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不要辜负老僧赠剑。啊，徒儿，我记下了。老和尚顺着山道回归极乐禅林，娄瑞望空一拜，然后回家见到了父亲母亲。 儿啊，八年了你才回来呀。楼瑞眼泪下来了，宝剑往上一撑，老剑客也把宝剑接过来了。楼瑞把衣裳一扒，露出两个肩头，爹呀，您看看我挑水八年，哎呦，儿子肩头都成茧子了。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楼瑞楼子路就把这几年的经过一说。太爷见可楼镇点头称赞，手托刘彩虹，儿啊，了义高僧是武林前辈，他的本领超过了然、了义二位师兄啊，那不是超过一点啊。老剑客爷还跟你说什么了吗？剑客爷说了，让我做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不要辜负赠剑之情。哦，那么你在四川听见什么吗？我在四川，我听说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反抗朝廷。楼瑞就把剑山的事情说了。那么老剑客爷为什么让你做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你懂吗？爹，我明白了，老高僧愿意我为国家出力报效。这样吧，我看二老身体康健，我打算到剑山，打进剑山之内，将来借机会好效忠国家。好，这样啊，你就不辜负了义高僧一片苦心了。这样楼瑞在家住了三天，然后辞别父母，到剑山蓬莱岛报效，招贤馆示意。秦志明呢，就把他调到帅府当了棋牌官，这一晃就五年的时间了。今天晚上，伯父董化一来到天王殿，咱们前边说过，董化一拜了一盟把兄弟，大爷镇谷侠董化一，二爷太乙剑客楼镇。那楼瑞不是不知道啊，他在这瞧着呀。现在了音跟慈云双战董化一，这燕普还要过去。楼瑞一想啊，董化一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倘若董伯父在剑山涉险了，我爸爸将来知道了还不把我宰了啊。楼镇想到这儿，一拖刀鞘，苍凉凉，龙吟虎啸之声，唰的一下就把刘彩虹亮出来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楼瑞一纵身蹭就出来了，正好落在右膀带三横的面前。九节雷，熊夜豹一瞧，大胆棋牌，也敢逞强啊，哪儿走？一举手中紫金盘龙棍，唰的一下，棍带风声，泰山压顶，就奔着楼瑞来了。这是楼瑞楼子路初试锋芒啊，他往下一矮身，剑走薄草寻蛇，唰就奔了熊月豹的双腿。熊月豹往起一纵身，楼子路回身捉蟒，唰，真快！这刘彩虹就奔了熊月豹后腰了，快呀，根本你没法躲！就听楼月豹一声惨叫，扑通一声，这死尸就趴在地上了。石头像周铁虎这么一瞧。这个棋牌怎么这么厉害，哗啦啦一倒三节棍，好小子你看棍吧，三节棍横风扫月就奔着楼瑞来了。楼瑞一个鹞子翻身，刘彩虹就奔了周铁虎的双腿。这周铁虎肉的深沉呢，往后一撤步，楼瑞往前赶浪，这刘彩虹就扎在周铁虎的腹部，噗， 哎呀，血流满地，扑通一声，这周铁虎就死在刘彩虹下。铁三杆陈通一看，扑噜噜一铲这大铁帆，这大铁帆枪尖底下四个月牙子呢。鼠辈，你敢伤我好友啊！趁铁帆就干。楼瑞金牛耕地有打帆底下蛇行纵，唰的一下，正好是陈通的后腰，就到了陈通身背后了。这口宝剑拦腰一斩，陈通就被腰断两截。眨眼之间，楼瑞楼子路剑斩三横。廖玉飞身行过来，手中金如意唰的一下往下就砸。楼瑞往旁边一闪，廖音往里一合腿，砰的一下就踹上了。楼瑞扑通一下就趴下了。董老剑客爷一看，手捧龙鳞宝刀往前奔了音，唰的刀往下一剁，了音就得躲呀。如果老剑客爷都不过来，了音不躲，了音再过去，那么楼瑞就完了。老剑客爷借这机会一猫腰，揪起了楼瑞往起扔，楼瑞借劲站住了。孩瑞，人也杀了，火也惹了，咱们爷儿们还不跑吗？其实董老剑客爷不愿意走，但是楼瑞斩了三横，老爷子一瞧楼瑞使的是72趟地形剑，再瞧他这长相，心说这是我兄弟楼镇的后代，自己家的爷们儿可不能让他出错啊，出了错我对不起老二啊，这才跟楼瑞说要走。这时候天光已亮了，厮杀一夜了，楼瑞顺着宫门往后跑，老剑客爷董谦董化一在后边跟着。剑山的这些将军各持军刃，高声喊嚷：“妈呀，别让跑了！”唰，在后边就追，眼瞧要追上了。董老剑客爷一转身形，手中一横龙鳞刀，一瞪眼：“怎么着？”下边话还没说呢，剑山蓬莱岛这些人全站住了。老剑客爷三蹦两蹦追上楼瑞，脚下用力，这些人再追，追呀，那呀，快追上了。老剑客爷一站身，回头一瞪眼，怎么着还追吗？这些人又站住了，让老剑客爷给吓坏了。等老剑客爷赶上楼瑞，这些人又追，那么为什么老剑客爷这么好的身形能让他追上？老剑客爷多大岁数了？打了多半天了，就这样前边跑后边追，一直来到白虎闸的东边，外边就是白龙江了。云霞倒是杜清风一下，这董化一他是个老剑客爷，四大名剑之首，他在这折腾还行，你小小的棋牌也这么喊啊，斩了三行，我非把你拿住不可。他哪知楼瑞有多大本事，趁着董老剑客爷回身横刀这功夫，别人不敢追了，这云霞道士杜清风就从里边山坡绕过去了，在前边他挡住这楼瑞，因为是到手啊，站到了楼瑞面前，不良说难保，唰的一下这剑就过来了。娄子路回身招架，老剑客爷听见了一回头，怎么着，你还有胆子吗？胆大的狂徒，你看刀吧。老剑客爷刀过去了，杜清风赶紧招架，董化一宝刀一扇，一抬这右腿用力一踢，砰的一下，再瞧云霞道士杜清风这乐大了，老剑客爷就跟踢皮球似的，往出一踢，扑通一声，把杜清风踢落在白龙江内，大家伙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天王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点声大作，大家伙知道，鹰王。 召集群臣赶紧往回走，直奔天王殿。借这机会，老剑客也带着楼镇三窜两蹦，踪迹皆无了。千山蓬莱岛，这些人来到天王殿，殿前已然被打扫干净了。到殿之后行完礼，各自归座，大家伙才知道为什么天王殿积点。因为三庄的老庄主圣玉圣陶然指挥天险庄、赵家庄还有段家台、段家庄的三庄水军二打剑山蓬莱岛，感情出事了。那么为什么这时候圣玉圣陶然要带着三军的水军来攻打剑山呢？原因就在成都府年羹尧的公馆。因为钦差大人年羹尧住在成都府公馆，这公馆出了事儿了。现在在公馆负责保护钦差大人年羹尧的是同林的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侯振远就跟年羹尧商量，大人呐、啊、现在剑山吃紧，您想想这帮贼一定迁怒到大人您的身上，知道您奉万岁爷的旨意要来剿灭剑山，他们肯定要派人到公馆来行刺。大人，您白天把公事办完之后，晚上一到定惊天您就睡觉，我们轮流的值夜保护您，咱们连打惊的都不要，得注意您的安全呐。嗯，年羹尧认为老剑客爷说的有道理，这样呢每天晚上天一黑，钦差大人年羹尧就睡觉了，睡不着眯着。镇东侠侯廷挨着个的派，派好了班轮流值夜，所以呢保护年羹尧一点事儿都没有。咱们前边说过，前些日子剑山蓬莱岛无形剑客大军士莫奇雨修来了，奉英王傅宝臣之命奔公馆刺杀年羹尧，好给剑山腾个功夫，不然的话外边是三庄，圣陶然惹不起呀、啊、圣陶然会指挥会用兵能打仗，年羹尧再来剑山蓬莱岛还不完呐。所以英王傅昌他们商量好了，要把年羹尧给刺死了，那么朝廷另换钦差大人，就给剑山蓬莱岛容下功夫，好跟陕西万隆藏锋岛联系，共同起事反对朝廷。这莫奇雨修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来到年羹尧的公馆，天天来天天找，就是没法找这年羹尧。年羹尧睡觉了，大家伙都看着呢，在哪屋睡觉不知道啊，连个更夫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打更的呀他有规矩，这打更的要是走到钦差大人的房根底下，他不能说话，拿这竹竿砰砰敲两下地，这就是二更天了，不敢惊动大人，这莫奇雨修就能根据打更的人能找出年羹尧住的地方。侯廷侯振远确实有办法呀。莫奇雨修一看没法刺杀年羹尧，莫奇雨修走了。可时间长了，年羹尧的受不了，没睡过这么早啊。一天一天往下渗，一天一天往下耗，耗着耗着，哎，就在二更天才躺下。慢慢的习以为常了。侯振远挺伤心，大家伙日久生气了。大人可要出事了，年羹尧住在北房的东里间，靠东墙的有一张床，在这南窗户底下挨着床的是一张六仙桌，这桌子挂着桌围子，上边放着蜡灯、茶壶、茶碗。小年羹尧进了屋躺下了，大家伙在外边支筋，就把年羹尧外屋这隔扇门关上了。年羹尧睡不着觉，长着灯光在这看书喝茶。 喝着喝茶看书看累得慌了，年羹尧就躺下了，但是年羹尧可没睡。突然间年羹尧就听见外屋的门咔嚓一下就开了，按说着贼要进来应当得隔扇门没声，他一端往起一推，这门轴呢就离了门转了，他应该没声音。为什么有声音？这都是侠客们出的主意，让他成心能出声，所以这门咔嚓一下就开了。年羹尧心说坏了，来了坏人了。因为公馆里的人呢，他知道他不用这么大的力气。年羹尧刚要起来，他好下地呀，悄悄门帘唰的一下挑起来了。门帘一挑，风就吹进来，这蜡苗直晃悠，进了一个人。年羹尧睁着眼睛看得很清楚，进来这个人是个出家的道长，银发婆然，一部白胡须，身穿蓝道袍，厚底云靴，手抱梁天尺，正是剑山蓬莱岛无形剑客大军师莫奇玉修。年羹尧可知道莫奇玉修的本事，心说他来了，今天我必死无疑啊！到底钦差大人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心里